泪洗涤难挽回，娘啊娘堂思归，望街路儿的娘身体虚实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红太师爷恩女，弟媳佳儿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们胆小真邪恶，却不见秋香美若绝。世人一到江海边，千音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的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就刻上天将他定啊，不今就为路写情 光，我万事要从容行事，慢点点走一步要找得人。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易。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眠。是我这一了，冬夏之间，气势冰霜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差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万顷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，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，而夫妻没多爹哥，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不下。巧是有情那人，月老祝我说愿上，下一今日做病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